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古曲的文化之门。说到古曲呢，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听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呢，应该说是对北京这块哪能看到古曲，对于古曲的历史、古曲的文化是特别精通，所以今天我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我们欢迎曲艺观众马延森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啊，欢迎， 我是曲友马延森。 嗯，曲友啊，这么叫您，行，明白了啊。再次欢迎我们选题策划人张欣，张欣你好。 大家好。嗯， 张欣，我觉得你喜欢的东西特别多啊。 对， 这个古曲你喜欢吗？ 是的， 啊， 这个其实，我还真是就是来北京上学以后，跟着我们学校的教曲艺的老师，包括教昆曲的老师张卫东老师，教曲艺老师是陈爽老师，都带我去过票房，当时我才知道，哇，竟然还有这种唱古曲的票房，就是他在那儿唱的人也是很专业的，但是呢，他不收费，你去了以后还在那儿呢，什么瓜子儿啊什么的，免费吃喝一喝茶，然后有时候，包括我当时去的是一个最早的，就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古曲的票房，它在新街口那儿叫集贤承运，是北京非常有名的票房，是钱亚东老先生开的，他当时还会有时候会做奶酪，特别好吃。 我看你是爱吃那东西吧？ 对，吃和听古曲都是非常好的两个印象。 那这样，我们首先给我们那些不是很懂古曲的朋友聊聊古曲，好不好？哎，马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喜欢古曲的呀？什么机缘？ 要说起来，这个古曲应该说从20岁左右，我今年已经64了 啊，看不出来，特精神， 40多年了。 嗯， 因为什么喜欢古曲啊？应该说跟家里边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因为我算也是北京人嘛，我们家有几代都在北京住。这个从小呢，我母亲呢是喜欢这个京剧 啊， 小时候又带着我们去那个，我记得特别小，那时候还是什么地方去庙会， 所以 那时候很热闹的。喜欢古曲呢是怎么来？因为这个古曲呢，应该说是咱们北京传统文化里边这个曲艺类里边一个重要的一个门类。而且你看好多这个，你比如像京韵，像梅花，尤其是单弦插曲，那是咱们北京的发源地，咱们北京发源地呢，它是带着强烈的这个北京这个色彩的一种那个传统文化，应该说北京文化里它是不能或缺的，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小时候也应该说也算比较喜欢文艺吧，大的节日都有，单位都组织宣传队。那应该说是从16、17岁吧，就开始这个接触这个了。 您唱吗？您是光喜欢还是自己也唱啊？ 应该说我这个嗓子应该不是特别那个具备条件。我跟第一个就是曲艺人认识呢，就是咱们现在的北京比较有名的一位票友，他应该算是高票了，叫我们都管他叫刘杰，那是70年代，他唱单弦唱的相当好。所以从那时候跟他接触以后，就慢慢就喜欢上那个了。完了，其中有一段时间呢，还单位安排我学这个，因为当时那时候年轻嘛，那时候心浮，就没学成，但虽然说没学呢，但是这个就一直就跟他就没断， 就是爱好延续下来了，对吧？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古曲的名词解释呢，是这么说的：说古曲呢是曲艺当中的数以百计的唱故事的曲种的总称。那咱们在北京呢，有代表性的古曲有什么呢？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单弦儿啊、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等等等等。那这样，我觉得在节目到这儿，我们是不是让大家听一段，感受一下呀，张欣？ 行，咱们先放一段单弦儿。这一段叫《风雨归舟》。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段单弦的插曲《风雨归舟》。 谢之入深山，饮云峰，受香气。 那我们听到的这个曲子呢，是单弦的插曲，叫做《风雨归舟》。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古曲的文化之门。其实用一期节目说完古曲挺费劲的，是吧，张欣？ 是的， 因为古曲刚才说了，它包含东西太多了。 对，我们就只能告诉听众上哪儿去能听到这些古曲，而且其实好多地方都是各种，就是包括单弦啊、金韵大鼓啊，它一场演出都会涉及，但当然也有一些票房，就是比如说八角鼓票房，他就只唱单弦儿。 那这样，马老师，听说这个想在北京听古曲有四种方式啊、您先给我们概括一下，然后我们一项一项说。 这个咱们北京呢，现在这个古曲演出市场啊，基本分了这么四块，可以说四个，等于是分那个一个就是专业院团的这个商演，这是一块儿，再一块儿呢就是曲那个沙龙啊和古曲俱乐部啊，这个属于一类的，这是免票的， 免费的 。再一类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票房， 票房 就是票房，因为那个这是一块儿，再一块儿就是 现在有一些传统的那个经过了那个放那个什么里餐馆里也能听到他们这个演出， 嗯， 基本那么四块地方， 嗯，那我们就一块一块说吧，就是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对古曲呢会有点误解，会觉得我能听得懂吗？我能喜欢吗？其实我觉得张欣一开始来北京不是第一次去听的，也不知道古曲是什么，对吧？ 是的，就是，当时老师说，就是说在新街口那儿有个票房，特别有名，然后就带我们去，你真的觉得那个声音，这种音乐或者说这种曲艺，它和胡同，这种北京这个地方的气质是那么的搭，就是一去了以后马上就喜欢了。而且在那儿，当时在那儿唱的，包括弹弦的，就是马琦是非常有名的单弦的一个老先生，然后包括现在很有名的王悦波，他当时还没有出名，也在那儿唱，就是很多人，其实曲艺界的很多人都是在这种文化滋养的，他们渐渐的成了专家。 所以虽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一些古曲的样式哈，但是他们还属于剧场的艺术，就是一定要到现场去听才会有感受，对吧？那马老师，咱们先说说第一种吧，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听完了特别想去听一听，您就把这四类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在哪儿？ 好的，如果要按地域分的啊，咱北京是南有北曲，北有清正古曲社。具体说呢，所以南边是指的是北京曲团的那个驻场演出，他们是每星期日下午2:30，在前门的那个老舍茶馆。这是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唯一的专业院团，仍然在演那个古曲的院团，而且这个团呢，因为它是北京曲团，它是专业的，应该说呢，聚集了一大批的这个非常水平高的这个演员，你比如说啊，像咱们的团长崇义杰，他是一个唱流派京韵大鼓的，有据说给他叫什么叫中国第一男京韵 啊， 他嗓音也比较洪亮，这个很有台缘，那个好多观众可以说啊，看的节目单都是冲着那个崇义杰去的，另外他这个团呢，由于是这个建团也比较早了，有一大批演员，现在仍然在活跃在台上演出的，包括唱那铁片大鼓的这个演员，还有那个唱梅花的杨飞，还有那个像原来那个马玉平什么的，因为现在这些演员呢基本都是中年演员了，在撑着这个市场，另外像伴奏，刚才说这个马小祥也是他们家几辈人都是干这个的， 对，就我刚才说的那个马琦先生， 马琦的 儿子， 对，他是叫现在给他称呼叫单弦王子，他的孩子现在也学单弦了，现在也在学单弦，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要喜欢这个听的，可以去那儿， 这是前门的老舍茶馆， 对， 什么时候能听着啊？ 每周日下午 2:30，明白了，这记住了， 这是说从南边说啊，按地说北边呢，就是在处于这个雍和宫，雍和宫那个河边上那个就是青春古曲社，这个青春古曲社的班主呢是杨飞，他也是咱们北京曲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因为那是前年嘛，他自己做了一个那个曲艺工作室， 对，算是创业吧。 对，算是创业，而且他那些演员，应该说绝大部分也是具有专业水平了。你看，因为前年这个中国北方曲校毕业了一些孩子，毕业完以后没得干了，专业院他也不收，结果杨飞呢把他们给带到北京来了。因为他们应该说水平也不低，他们是原来是每周六的下午2:00，因为最近嘛，他为了这个杨飞他这个为了使他自己这个事业能够发展呢，他最近又新开了一个厂子，正在装修，据说是啊，这个5月份那新厂子要开了，所以他现在演出呢现在改成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很短，因为过五一他要新厂子就开了。另外一个这个杨飞这个曲艺工作室呢，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推新人，这是他一块儿，因为这个演员不名场唱，永远唱不出来，你这你唱再好， 是 如果你不见观众，我们叫名场啊， 对， 所以那个什么，这是一个他推的，再一个就是什么呀， 他不光是推这些新演员，而且他把这个古曲呢， 嗯， 带到了这个社区，带到了这个。 嗯、 杨飞是一个挺能干事儿、挺敢做这么一个人。 嗯， 而且最近他不是当了这个咱们市政协委员了嘛， 嗯， 所以可能对他的工作将来估计要有一个。那推动作用， 一开始是靠自己的力量，对吧？ 嗯、 一个个人的力量。 他们现在都赔钱呢，演一场赔一场。 啊、嗯，推广传统文化， 嗯、 对吧？啊、嗯， 我和马先生就是在青春古曲社认识的。嗯、我看马先生就特别活跃，嗯、就像二掌柜似的，在那儿招呼。 嗯， 因为我们因为也是喜欢这个， 嗯、 所以老去都是跟观众也熟了。 嗯， 对，嗯，就是每个人来的人好像他都认识那种感觉。 对， 基本都是老观众。 对，马老师，那听到这句话我也有点担忧哈，老是老观众也不行啊， 对 吧、 嗯、 你要推广传统文化，要用现代人喜欢的方式，习惯的思维模式，让他接受我们传统的东西，对吧、 嗯嗯、 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很希望说越来越多新的观众进来啊？ 对， 这就是目前咱们古曲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现在就是这个，因为古曲这个方式它是一个古老的这个传统文艺方式， 嗯， 所以他对现代人接受这个呢，应该说啊， 嗯， 作为一个多元的文化演出，是对他这个冲击还是很大的。 对，就别说这古曲了，你说我们传统媒体广播电视都受互联网冲击呢， 嗯、 对吧？ 是， 这是一个面临的问题。嗯、但是呢，我说我作为已经是应该说这一辈子的，就听这个， 嗯、 我觉得啊， 嗯， 年轻人。应该多听点这古曲。 嗯， 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既有传统的文化，你比如说啊， 嗯、 这个三国、水浒， 嗯， 像什么这个西游记，像什么等等，就这好多这个段子，在这个古曲都能够很那个很多的内容。你比如像咱们流派的这个， 嗯， 这个京韵大鼓， 嗯， 那唱的三国的段子，那是。那很好听的， 嗯， 他就是那种那个金戈铁马那个什么那个劲儿，可是你要听这个白派的那个京韵呢，他就比较委婉，你像《红楼梦》的段子就比较多， 嗯， 可是你要再听洛派骆以生骆老那个骆老一个重用山河太后生呢， 嗯， 让好多人知道了这个京韵这个， 对， 实际上传统的京韵比那个还好听， 嗯， 是。这样，马老师既然提到了京韵大鼓，我们就放一段京韵大鼓，好不 好？ 好，咱们放哪段呢？马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段京韵大鼓吧，让听众朋友感受一下。 咱们我推荐一段咱北京的古曲演员那个崇义杰老师，那个大西厢吧。 嗯，好，我们听一段。 嗯，好，嗯，崇义杰老师他确实是唱得特别好，而且他是京韵大鼓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北京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听完这段大西厢京韵大鼓，我们上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呢，先告一段落，马上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他是半谢半躲，您说这位姑娘捏呆呆有点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不香，会低头不语默不言，咬耳受损捏写着他的香烟手，而拖着他的腮吧，您要问阴阴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看蟑螂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呀，那是卤着我的饭，您瞧饿的我 心，贴在了后墙。你们谁见过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到她拄着拐棍儿，这位姑娘要离开了拐棍儿，少儿就得扶墙，强大脚的精神啊，我走了两步啊。怎么会到不了吧？我的眼瞧雨呀，可就把我的红这个小丫鬟就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哟，说是我的姑娘，您老人家喝点水吧，再不然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您来做上碗汤，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地搁上点子醋，好吃辣的咱们多切酱，哎呦我的姑娘，您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菜不得多得味，哎那小丫鬟我呀挽挽袖子系上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您得做一碗呐，甜的滋儿辣子滋儿酸不劲儿，又不咸滋儿又不淡淡，八宝一碗油素菜端在了绣房，哎呦我的姑娘您尝尝，这位莺莺就说，逢你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瞧的看的耍的笑的饮的逗的姑娘我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命你聘请张郎，说是咱们娘们请他呀，一不打饥荒，我二不跟他借飘荡，借他得一抹眼马就跳个月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白天种了点儿鼠啊，我夜晚就淌了点儿凉，他要是来跟着大着板的走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没气儿你假带着三分的气儿，您这没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还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网店。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古曲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曲友马延森。马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曲友就是曲艺观众哈， 喜欢听曲艺的朋友。 对，欢迎选题策划人张欣。张欣你好。 大家好。 哎，上半时段呢，我们给朋友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古曲，马先生呢也发起了一号召，希望大家呢能够到北京的各个地方，让年轻的朋友、新的观众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文化 的 古曲。 我也想号召一下，其实你看像我们比如说去南京啊、去苏州啊旅游，可能很多人会想去听一听评弹， 对， 因为它和那边的那个风景啊，就是感觉搭在一起就 特别搭， 对，更灵动了。到北京呢，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也想听一听北京传统的声音， 真是， 但是并不知道 去哪儿 去听。就像马先生刚才说的老舍茶馆，它有专门的针对那个旅游者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就那种专针对旅游者的那种演出，其实就不如就像马先生推荐的这种专门的古曲的演出，它更纯粹更好，那种就是大杂烩。 因为它需要那个花样比较多，它针 对 的是这个旅游的人群， 对 吧？ 它真的人群不一样。 对，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文化感兴趣的人还是应该去听这种最地道的。 对，换一种方式生活，对吧？其实有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大伙儿往那一躺去，你要干啥呀？做点什么呀？除了看电影、看演出啊，看这个剧场演出之外，咱们还能不能寻点北京味儿啊？ 对， 对吧？咱们在北京生活这么长时间，有的朋友北京人，北京人没有去过故宫，那大有人在，对吧？那我们在北京生活的朋友，到我们的这些票房里面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北京味儿啊。那马老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商演啊，就是要买票看的，对吧？那我们再来说其他三种呗。 另外一种就是咱们现在北京呢，就是你不花钱也可以看，也可以听书听古曲的地方。我给大家推荐两个，一个是呢西城曲艺之家，这个它是每个月的周四下午，这个主办单位是西城第一文化馆。 我去过。 对，西城第一文化馆对这个古曲啊还是 对这个曲艺之家非常支持。 嗯嗯嗯。 那个地方而且去年也装修了。 嗯。 那个地方应该说呢，它是咱北京现在应该说水平最高的，这个叫做曲艺之家嘛。 嗯。 而且演出曲种也比较多。 嗯。 什么梅花啊，单弦啊。 嗯。 这个京韵呐、啊，是京东啊、 嗯， 北京琴书啊。等等的 全都有， 全都有。 嗯， 这一个，再就是呢，天桥曲艺茶社。 嗯， 这个天桥曲艺茶社说起来，应该说是时间更长了。 嗯， 这是想当年这个咱北京的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的时候就有这个票房了。 嗯， 他是一个现在咱北京应该说啊，比较久的，他是每周日上午9点半。 嗯。 那些这个表演的应该说北京琴书，喜欢北京琴书的可以去听去、 哦、 北京琴书多， 他那琴书多啊、 琴书多，另外其他的这些这个曲种，你比如像梅花、京韵啊， 嗯、 也不少， 嗯， 所以那地方也不要钱、 哦、 那是地点在天桥街道社区服务中心3楼， 嗯、 哦，就在天桥剧场的对面。 哦，那是不是人特多呀？每次听， 也不太多了。现在、哦、现在这几年没有前几年人多了。 哎呀，就有时候就觉得就 挺遗憾的。好多人一个不知道 啊、哦 嗯， 不知道，的确不知道。嗯、今天要 不 马先生不说，我、嗯、谁知道那个街道办事处3楼还能听古曲 啊？对， 而且还是免费的 啊、哦，还免费的， 水平也不低 啊、哦。而且我觉得其实。喜欢相同的东西的人坐在一块儿特有聊头，其实还是一个交朋友的这么一场所、 嗯、 是吧， 嗯， 要不然天天在家闷活着 是吧 嗯， 还不如去那儿交交朋友聊聊天儿。 对、嗯、现在很多人愿意花时间花钱去看电影了、 嗯、 但我觉得像这种剧场里的、 嗯、 或者这种票房里的艺术、嗯、其实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啊，你想你旁边坐着的是跟你一样喜欢这种东西的人，那种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刚才我们这儿提到的就是免费的地方对吧，然后也提到了北京琴书，我们是不是也听一段北京琴书啊、 嗯、好、那我们听关学曾老先生演唱的《长寿村》。 谁不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哎、呀，据传说那长寿村里百岁的不算啥，有一人叫武培华，他怀疑这是虚假。这一天到长寿村，他亲自去观察，刚走到村西口柳荫树下，就见到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大妈，看年纪她足有90上下，坐在了那石阶上，连腰板全不塌，左一针右一针那儿正把鞋底儿拿，看样子是耳不聋来，那眼也不花，满面的皱纹，是雪白的头发，最奇怪他梳个小嘴儿，把红头绳儿扎。吴培华好奇，上前忙搭话，满面带笑，叫声老大妈，请问您高寿？您年纪有多大了？这个老太太抬头一笑，还是满嘴的牙，我今年92了，岁数还不算大。培华说，那你为什么把红头绳儿扎？哦， 你问这个呀，那你可别笑话。每天早晨起来，我婆婆要给我扎。什么？您还有婆婆？那一定比您的还大呀。那是啊，我婆婆今年128。你陪花问听啊，这句话啊，长寿村的长寿老人可真不是虚夸。大妈呀，我40多了，我活到这么大呀，也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大妈老您家，您领我去看看他。老太太说，好吧，咱们一块儿说会子话呀，不过你得明天来，今天你见不着他，我婆婆没在家，去看她的娘家妈呀。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呢是北京琴书啊，张欣再给大家说一下。 关学僧老先生是北京琴书的泰斗，就是每一个艺术他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物，他把这个艺术推向了最高峰。关学僧老先生就是这样，而且他是那个关晓彤的爷爷。 哦，关晓彤小朋友们都知道。 对，是的， 还是艺术世家哈。 是， 好，那我们就接着说，今天我们说的是古曲。其实我们要把古曲，把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单弦全说明白不行。但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告诉大家，在北京，我们生在北京或者生活在北京，到哪儿能够听到这些具有北京味儿的传统文化。刚才我们提到了有票房，然后呢有免费听的地方，还有哪儿？马先生， 刚才说了这个，刚才免费的这个听古曲，另外一个我想说咱北京的票房。咱北京的票房应该说最传统的保持就是比较完整的就是那个，还是说张伟东先生那个，他这个霓裳序咏，芭蕉鼓票房，他现在仍然传承了就是最传统的这个芭蕉鼓这个唱法。而且他没有别的，就是芭蕉鼓。这是那个张卫东那个。另外一项票房，咱有一个叫就是那个北票联。北票联应该说是咱北京也算比较这个大的一个这个票房了。他那票房，因为他那票房已经融入了现代的这个内容了，他就不光是单弦插曲了。另外主要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呀，梅花呀，京韵呢，还包括天津时调。等等，它那个曲种也比较多。一个是北票联， 这个北票联其实就是北京曲艺票友联合会。像马先生刚才说的那个霓裳序咏，它就属于比较单一的、比较纯正的，保持着传统的样式。像这个北票联呢，它就是相对开放，还觉得这两种票房都特别好。 我推荐大家去，是吧？这是票房。您接着说，马先生。 这个票房，按过去严格意义上讲，这个芭蕉鼓票房只唱芭蕉鼓。就是插曲。而这票房这些人呢，也不是随便人你都能去的。只要去的人，应该都具备了一定的这个演唱水平。新人来了，来个新人，那必须要有人介绍来的，必须得具备了一定的这个什么，因为这个插曲啊，应该过去说，它是一叫稍微，它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它不是民间的这随便是个人就能，你像他是那什么子弟书嘛，那八旗子弟玩的东西，老百姓一般他玩不了这个，但是现在呢仍然在传承这个的已经不多了。你比如最近又新开了一家叫群仙共乐。这个票房只要是由那个绿宁。 绿宁馆，因为他老爷原来就是老的票房那个，好多年都断了，后来最近经过多少年的这个这个什么努力呢，最近又开了，就在这个就在广渠门这儿。咱们现在的票房基本说啊，应该说帮了很大忙的就是咱们各个街道社区的那些领导们，应该说对社区领导们，应该我作为一观众，我应该说向他们表示感谢了。因为这些所有这些票房呢都不是过去在家里边了，过去那票房都是在家里边。有过去咱们老北京那个一般都是 四合院里头，是吧？ 四合院里头，而且也不招人，也不招人烦。我这院我也不招人。 对， 现在没，现在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了。 对， 所以现在咱们街道社区，你看这几个所有这咱这票房都是街道社区给拿出了场地，拿出了什么的。 对，你说要在楼房里边唱，这楼上楼下的肯定敲你们家门，是吧？ 是。 所以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活动的场所啊，让大家能在这儿唱。那就是说，这些是喜欢单弦或者具备一定歌唱水准的人才能去。 对 啊， 也随便的可以去看吗？ 随便看，一般还说是不太容易，因为去咱们都应该都是认识，都是朋友带去的。 那这个我觉得稍微高雅点了，这个咱是肯定去不了了。 对， 张欣，别说你多喜欢，你也去不了，你唱不了，你知道吗？ 那个张欣去肯定欢迎，因为他带着任务去的，可以传播一下嘛。 是的，是的，我去录一录可以。 可以。 而且其中就是马先生说的这个霓裳序咏这票房，他这个张卫东老师就是当年带我去那个最早的集贤城韵票房的那个我们的昆曲老师 啊， 北昆的。 哦，这样啊。 对， 他有什么梦想吗？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地方？ 从他这个人来说吧，他其实也上过我们的节目。他的上一代或者他的爷爷当时是八旗子弟。等于他肯定是有这个情节的。 对。 另外呢，他也从小就是接触这些东西，包括他唱昆曲和这个单弦啊，还有很包括国子监的吟诵，他也是一个传承人。他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通的，我觉得。 对。好的。那刚才这些地方呢就稍微高雅了一点，普通观众去不了。那最后我们要说到这个呢那就是谁都能去了。您只要吃饭就行。王老师您再说说这个吧。 这个、现在这个有些饭店为了那个一个是扩大影响，一个是为了增加这个京味儿这个内容呢。好多饭店，你像那个北京有名的，像什么聚奇儿，像什么四世同堂，什么三兄弟，怎么这些饭店呢？都有演出 啊、 就是一般，但是他们的演出相对来讲就比较，就是像什么京东啊，京东大国，像秦书啊，像什么这个。还有就像比较通俗一点的像快板什么那个他们家里有一些节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 评书啊什么的 完了还有评书评书完了你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边吃一边欣赏北京的这些传统的这文艺。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随意了， 对， 就是你赶上吃饭在那儿吃也就随意就听一耳朵，就不像之前我们说的那种什么免费的那种沙龙一样的那种地方。听起来会你会对这个东西有那种更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吃饭的那种吵吵闹闹的环境我觉得也就不推荐大家去了。 就是您要是吃饭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这个声音忽然感兴趣了，可以再往前倒一倒我们前面那几种方法哈，去感受咱们北京传统的文化。马老师，就是现在您听古曲就是还是什么频次啊？就刚刚您说的这些地方，您都什么时候去啊？ 我现在感觉啊，我就是每礼拜，要是不听那么两三场嘛，我都觉得这生活就缺了点什么。而且因为北京的演出，要是听不够，我就去天津。 天津也多， 有时候去两三天。 那天津我觉得可以说一说，因为现在坐那个动车30多分钟就到了。您最后再把天津的地方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天津那个古曲演出市场应该说比北京相对要繁荣一些。因为这个我去天津应该是快20年了，去天津听演出。他们现在去吧。现在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每天有。但是最繁荣的时候不是现在。在十几年以前嘛。就每天同时能开七八个场子。 哦， 都演出。你看，因为呢，天津曲艺团那时候就是一队， 嗯， 青年队，后来又出了一个青年二队，实际上就是实验队， 嗯， 还有一些民间的，你比如说什么雅盛啊， 嗯， 演出特别多， 嗯， 那时候想去，你只要买上火车票就可以去， 随时就能看， 随时都给你看，因为同时你看，咱就说那个劝业场， 嗯， 劝业场它同时开两个场子， 嗯， 天路和天花井，一个在八楼，一个在六层， 嗯， 这两个院。那个你要想听专业的你去天花井、 嗯、 你想听那个业余的上天路、 嗯、 你随时都可以听，就一个楼里就有两个场子、 嗯、 另外在劝业场旁边、嗯、同时就四五个场子同时开古曲、 哦、 那时候真是太那时候特别繁荣，我觉得这人生那一段时间是那个是最好的时候、 哦、 现在应该说现在的天津曲艺呢应该说是每天都有， 嗯嗯， 但是呢就不像前些年了、 哦、 你看天津曲团老年队没有了， 嗯、 哦、现在他们演出呢原来是每周四场， 嗯， 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嗯， 在那个桐叶星和中华曲院两个场子演， 嗯、 哦、就是青年队演两场，青年二队演两场， 嗯， 完了还有就是那个镇北， 嗯， 就在明月茶楼呢，他是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嗯 啊，就现在的情况、 嗯、 是吧？ 现在的情况 啊，一般都是晚上演出吧？ 都是下午。 哦，下午、嗯、大概几点呢？ 这一般的都是1:30到2点就开场了。 哦，嗯、那提示大家一下哈， 时间挺合适的，大家上午去，中午吃点东西，嗯、然后下午听完了回来。 合适，嗯、因为去天津现在真的是特别方便。 嗯， 您肯定办的那个通卡吧？就随时去了就上车。 我有当地的那个他们天津的交通卡，好多年了。我是买的第一批就有交通卡。 嗯， 真好。 还有个问题，马先生，就是刚才您说就是想听专业的可以听专业的，想听业余的可以听业余的， 嗯、 是不是这个业余的其实就并不比专业的差？有时候它各有所长，专业和业余是吗？ 像那个现在刚才像张老师说这问题。镇北曲艺团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因为镇北曲艺团呢好多老的演员都是过去专业退下来的、 嗯、 而且有些他们前一年上北京演出，你像什么马慕容啊、 嗯、 像什么李书胜啊等等这些老一代，还有那个张树兰唱西河大鼓、 嗯、 他们原来好多有的都是就是类似于专业的那个，因为天津原来曲艺团多，后来一解文革大命以后解散了，没地儿唱去了， 嗯， 他们就票房就，他叫票房，实际上他是商演的一个剧场， 嗯， 而且我们有好多时候那就是听不见，我们就去就我们就等于就听他们去，而且他所谓的那个业余的呢应该是水平也不是太低， 嗯， 对， 就所谓这个业余不是说随随便便上去唱的、嗯、 不是也不是、 啊、 嗯。他有时候其实那个更有活力一些，是吗？ 对，他更亲民一些， 嗯，更活跃。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马岩森马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指出了很多能够近距离接触咱们古曲的地点还有方式。我们再次感谢马先生，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嗯， 我在这儿再预告一下吧。 好的， 就是下周四我们的节目《打开文化之门》中请到的嘉宾就是，北京曲艺团的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杨飞。刚才我们提到的，他创业创办了青春古曲社，希望大家到时候收听。 好，在梅花大鼓的声音当中呢，我们结束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感谢张欣，感谢马岩森马先生。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一轮明月挂高天，茫茫海水长青山。有完，他心中